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一时段来关注今天晚上要和大家见面的演出以及电视节目。李宗熙执导、江山主演的舞台剧《守岁》今晚登台宝丽娟。除夕之夜，一个家庭三代女人，患有失忆症的外婆，独自抚养女儿成长的母亲，意外怀孕的孙女儿，都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守岁这一夜，随着外婆模糊的记忆，他们找到生命对家的情感凝聚，明白了家的意义和珍贵。魅力中国，中华古今经典诗词名家朗诵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徜徉古诗词的世界，不一定非得在书本上，音乐会也可以。这里有朗诵表演艺术家江家羌、朱琳等朗诵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静夜思》《满江红》，还有歌唱家演唱的四大名著主题曲。欢乐颂中央歌剧院交响合唱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将在指挥杨洋的带领下演绎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贝多芬四大钢琴奏鸣曲谭晓棠独奏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舞台剧《海上花开》今晚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上演。这个海指的是北京中关村，在这片中国最富生命力的土地上，生活着中国最富创造力的人们，他们追逐梦想、坚守梦想的故事，就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注脚。舞剧《千手观音》今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这部剧一改西方传统舞剧以场幕划分结构的形式，创新性地利用12首颂歌、12幅画卷为基本框架，以12段舞蹈逐一展开三公主慈悲修成的过程。电影《图潘》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哈萨克斯坦电影是资料馆本月最有趣的一场放映。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产片极少，另一方面，围绕图潘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这部影片用摄影机带领观众偷偷观看草原牧民的生活，讲述人与动物都调度的天衣无缝。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三》今晚将播出。昨天节目组发布了一张阵容主海报，海报当中王牌队长王源、沈腾、王牌特工贾玲、欧阳娜娜以及王牌主持沈涛组成了强大的王牌家族。湖南卫视歌手今晚播出全新一期，将迎来踢馆赛，踢馆歌手苏诗丁来势汹汹，首发歌手纷纷严阵以待。其中张韶涵将以一首《全世界失眠》接招，深情演唱感动众人。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今晚迎来1-1淘汰赛第二场，王力宏将登场变身完美挑战者，展现出超高智商的一面。此外，开赛以来的最难题目《火星撞地球》，本季节目当中最大的道具巨型蜂巢灯阵都将在今晚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 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赵亮，今天周几啊？ 周五啊，周五， 周五啊，有点什么事儿是吧？ 周五，对，周五我们就不能那个平静如水了， 嗨，不能正经了是吧？ 对，周五我们到了这个疯癫会是吧？ 又来了，你记得住吗？ 啊， 巅峰会， 对，巅峰嘛，疯疯癫癫嘛。 这每个周五啊，这个俩人得不正常一点。 哎， 昨天你还说我们俩是什么病来着？ 戏精病， 戏精病，戏精病啊！昨天在戏精病呢，是跟着这个《演员的诞生》，我们说了说在这样一个就是演艺界啊，这个新风气的时期啊。 对， 咱们这个四点有戏也是升级改版。 对，这个昨天这个节目之后啊，我回到家中啊，我还是 久久不能平静。 哎，真的，我戏精病附体啊！我就到家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母后啊，儿臣肚腹饥饿。”今夜有何良宵？我妈说好好说话。我说晚上吃啥？ 没挨揍都是好的。这个每个周五我们欢乐的度过，巅峰会的时间我都不会说了啊。巅峰会呢，一般就是我们俩在外来一位重量级嘉宾。 哎，对了，今天这个嘉宾呢， 他是水木年华的谁？ 不是，嗨，怎么又跟水木年华没 记着上周的事儿？ 你这是眼花缭乱了吧？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其他嘉宾，对不住了，这是我们四点有戏有史以来颜值最高的一位嘉宾。 那么欢迎一下啊，欢迎一下颜值最高的嘉宾，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来，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叫任尚佳，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一四主持班，现在呢在西瓜视频做百万英雄的主持人，就是大家喜欢的西瓜妹。 哎，西瓜妹， 西瓜妹这三个字是最熟悉的，前面说什么都忘了。经常会最近一段时间答题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这个西瓜妹在答题的平台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呼声很高， 对。 我也是这个几次啊，就冲着这西瓜妹答题，但是屡败屡战， 哦，是吧？ 对， 那我比你强点不多，我屡战屡败。这每次这个在您的这个答题的这个房间当中比较纠结哈 啊， 我是等他，我是愿意看他还是不愿意看他呢？对不对？我这是盼着您说完还是不说完呢？啊，您说完我好答题呀、啊。但是你说的这个还是吧，这个主持人也是很重要的。 对、 啊， 我们要记住他的名字，西瓜妹后面我们要记住他的真名， 严尚佳。 来，欢迎严尚佳同学啊，今天在四点有戏跟我们两个老戏精一起啊，咱们说一部啊，说一系列的 老戏精、老树精还是老妖精啊？ 我们两个戏精病啊，今天这杨尚佳啊，来一次疯癫会啊，我们来谈什么呢？谈最近的一部电影啊，最近有一部电影，这个又是收割了很多的票房，是一部印度电影啊，《神秘巨星》（Secret Superstar）。啊，这个、 哎、 啊，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啊？尚佳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任务之后，去看这个神秘巨星没有？ 实话实说，每天工作非常忙，然后经常呢，对，然后经常有的时候晚上收工都已经到了转钟半夜了 啊。 然后张帆老师就说：“不行，你得去看。” 是吧？ 然后好嘞，买上夜场票，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神秘巨星》。 看完之后有没有？就你已经没有办法神秘了，对不对？有没有想把脸挡上进军那个歌唱界？有没有这样的冲动？ 反正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点困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印度电影当中那些歌舞每次都很人，给人一种提振的精神。然后再加上阿米尔汗当中扮演这个角色嘛，又比较油腻，然后说哈，我就每次就是都已经被他笑醒了。 对这个电影，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啊？我是今天中午临时去补的课啊，实话实说，这个 也是被逼的吧？ 啊，对，不是，嗨，我自己其实片单当中没有这部电影啊，因为我觉得吧，这个好不容易啊，把我从印度电影那种就是尬唱尬跳的那种印象当中刚刚拯救过来啊，几部电影吧，这个尤其近些年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啊，《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真的是让我见识到了这个印度电影现在水平很高啊，尤其是这个三大汉嘛，是吧？三大汉的电影， 首先阿米尔汗，沙鲁克汗， 对，沙鲁克汗， 萨尔曼汗， 哎，还真行，还 那汗是吧？ 啊，对，这个 念出了三十多名出一身汗， 对，这三大汉的电影确实啊，这个一部赛着一部，真不是说就是我印象当中那种啊，但是我一看这神秘巨星跟唱歌有关，我说坏了。这又回到传统印度电影风格了，是吧？所以我本来没想去电影院看啊。 那上家是不是也是这种印象？也是对印度电影有一种传统的，就哎，他们就是跳跳唱唱的，没什么。 对，就是我每次看印度电影的时候，都有种在看音乐剧的错觉，就因为音乐剧的风格不就是说着说着台词就突然啊唱，然后印度电影就是猝不及防开始尬唱尬跳，然后每一次他们边唱边跳呢，还自带有那种印度人那种喜感。 啊， 所以说给我的传统印象就是这样。 但是你们俩觉不觉得这次的神秘巨星他在这个就是群舞或者说合唱这个部分，减弱了许多， 对， 没有那样的东西。这样，我们先让这个没有看过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神秘任务不是分配给了每一个人，是吧？所以很多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我们先来通过预告片的声音感受一下神秘巨星他就在你身边。哎，神秘了哈， 神秘巨星怎么没有声音呢？好奇怪啊！ 来，我们继续来转换一下啊，看看刚才提到的这个西瓜妹来到今天的巅峰会，有没有在答题过程当中，哎，去过他那场的，是吧？有没有要向他提问的？你是他老提问你们吗？是吧？今天我们反过来， 我好紧张。哎，那如果我回答对了，我有奖金吗？ 平分的吧，要 跟你俩平分，好不划算。 奖金这事儿主要是得问我们制作人啊，我已经是把战绩已经都脱离了。哎，我觉得今天看这个印度电影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哈，跟印度人说话费劲，你知道怎么费劲吗？他们是说 yes 也摇头，说 no 他也摇头，是吧？说 no 他是这样摇头，说 yes 是这样摇头。 可惜没有画面直播， 对对对， 太形象了。 他这个都是左右摇头啊，这个以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们这个习惯性的他就是哎摇摇头。我说这个印度人。他这个习惯，生活习惯特别好啊，他不得颈椎病是吧？ 对，而且 脖子老是这么活动着，很有趣哈。 而且跟印度人聊天的时候特别锻炼听力，他们的官方语言其实不是也是英语嘛？ 对， 就是跟咱们中国人说 English 一样，他们有印度式英语。 这个咖喱英语啊，特别逗哈。这个我记得看《生活大爆炸》当中呢，其实最逗的一个角色就是里边这个 Raj 是吧？ 对 啊，这 Raj 这个角色让你觉得哎。他的这个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他其实都能够代表他本身就是这个叫做身份归属的一种共性啊。当时看你 Rush 是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他身上有印度人的某些共性？比如说他特别絮叨，第一是吧？第二呢，特别敏感。 对，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哈，这个你说是缺点吗？也谈不上。有人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哈。 对，我很喜欢这种性格的男孩。 是吧？ 有的时候可以在生活中成为闺蜜，就觉得很适合跟。 得了，这刚高兴一半，这男孩们马上。哎呀，您这粉丝们真是哈，这个，我觉得这个，看完这个印度电影之后啊，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它比之前我们所期待的 那样的这个印度电影，其实它还是有更多的惊喜在的啊。 嗯、 虽然之前有《摔跤吧爸爸》，有这个《我的个神》 啊，还有《三傻》 三傻，当然《三傻》当时是刮起了一股旋风，是吧？ 哇，我到现在都记得。 为什么？嗯、我先说为什么？ 好， 因为《三傻》他所讲的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教育问题，对吧？社会问题，其实跟咱们某一个时期的我们身边的生活真是太相像了。啊，所以就是让我们都很有共鸣。当然他可能在电影当中的情节更夸张，表现更极致啊。但是比如说这个教育的一种僵化啊，这个叫做选学科是吧，这个跟我们生活都离得太近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上高中的时候选科目啊，然后跟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理想跟现实的这样的矛盾冲突，其实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就是三傻啊当时带给我的一种震撼啊。 对，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记得、虽然那个时候我还非常的小非常的年轻我看三傻的时候，但是我是第一次如此正式的去接受一部完整的印度电影，所以反而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印度人拍电影如此有个人的国家特色的同时，而且还会这么可爱这么好玩。 嗯， 而且他的那个情节的紧张程度，包括他那个很有名的海报，就是三个主人公扭过头来拍着那个彩色的、 啊啊对对对对对 屁股的坐那个板凳我就觉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就像你说的，当时也很贴近我的学生身份。然后我当时在学生期间比如说做个小兵啊然后和同学之间就是聊聊考试啊，包括每个人不同的学习方法他也是在探讨嘛。就有的人是比较僵化，可能说死记硬背，但有的人呢可能说就是机动性很强，我这一科薄弱我就努力主攻这一科学科，其他的呢其实我结合平时的德智体美劳体育啊艺术方面的学习我也能学得很好。就是对关于这个学习方法的一些探讨和我引发自己还有身边朋友的一个思考，我觉得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其实这个从三傻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对印度电影已经是把那种刻板的传统的一个印象已经打破了啊。那么后来的这个摔跤和爸爸啊，真是让我们见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阿米尔汗啊。这个你说一个电影演员他到底他的能量有多大，是吧？他能够去完全去进入一个就是不熟悉的陌生的这样一个行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的电影人在做这方面的探讨。你比如说彭于晏啊，他就是演过这个跟那个张家辉的那个打拳的那个电影，对吧？ 对，是。 哎、他还演过这个应该是体育题材的很多，还有包括自行车啊。你要知道你拍这个电影啊，你这跟我们聊天不一样，你真得拍出来，是不是？你拍出来真得像那么回事儿啊，对吧？所以呢，尤其是要在这个专业领域要进行很多理念上的这种探讨，所以我觉得《摔跤爸爸》他真的是让我们见到了说一个电影演员他可以专业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变成让你相信他就是那样一个专业的人才哈。所以摔跤爸爸更多的是给我这样的震撼。还有就是其实我对体育方面的东西也比较着迷啊，男生嘛啊，平常也喜欢这个比如说力量型的项目啊，然后也爱看篮球啊，但是我就是很感慨于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离我们最最近的这个艺术门类，或者说最让人感觉到激动的其实就是电影啊。 对， 可是我们在体育类型的这样的电影上远远还没有就是这个叫有高原无高峰吧，对吧？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体育比赛都拥有那么多的受众，甭管是足球啊篮球啊还是我们这个乒乓球啊，对吧？包括马上这个冬奥也来了啊，在这个冬季项目当中也有很多的拥趸，有很多粉丝，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这个体育的粉丝跟体育电影的他不能够完全的过渡过来啊。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唱歌，或者我对音乐非常感兴趣，那我可能很容易就去关注到音乐题材的电影，对不 对？是这样。 他几乎可以是完美的嫁接哈。再有比如说谁哪一位这个歌星他演了哪个电影啊，哪一个尤其是他的传记性的这种电影，这个其实他是基本上可以无缝连接的。 没错。 而且相对来说音乐方面的电影可能更多一些哈，就跟音乐有关。体育则不然。体育就是说我们看体育比赛本身的兴趣 甚至它要大于我看这个体育电影的兴趣。 是、啊、因为体育竞技性比电影更强。 对，就是它这种真实性、嗯、这种戏剧性的带来的这种冲击比那个电影可能更加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啊。 对。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其实是小众题材的电影上、嗯、那我因为我也没看过印度别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没想到它就忽然间出来一部摔跤爸爸就这么棒的一个。 哇就是去年吧 ,17 年的事儿。 对啊。 哇火的呀身边所有的人。只要是但凡看过的，连我那种万年不发朋友圈，这朋友圈是一条线的朋友，都为了这个电影就疯狂在朋友圈里打 call、哎哎哎。 咱瓜妹实在太忙哈，朋友圈是一条线哈。原来你不是把我屏蔽了哈？ 没有，真的，我当时在电影院里面，就其实我在成为西瓜妹之前，我身边朋友都称呼我为嘉哥。 哦 火对，就是因为我的性格、 哦， 然后包括我的体魄， 嗯、 就比较像男孩、 哦。 然后我就是立誓是那种绝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那种性格。 嚯、 哦！结果我跟我好朋友还 是，萌女是吗？ 对，然后一起去看就是摔跤吧爸爸，我说摔什么呗，就摔爸呗、啊，哎，好摔爹，好，然后我们就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哭得稀里哗啦的就 是 我 是吧， 然后就被朋友一直吵起，哎呦不哭的呢，哎， 这个确实，这个摔跤这个电影，我也是几次落泪啊。 对，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它的这个社会性哈、啊。咱们说回到这个神秘巨星，可能这次对于叫做社会问题探讨的更加的深刻，或者说更直白、更直给啊。 嗯、 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作为一个神秘巨星，可能跟我们身边人想成为巨星的阻力都不一样啊、 嗯。 她阻力唯一一点就是她爸爸。啊，或者说呢，就是这个 父权， 社会的观念啊，我想成为巨星最大的阻力就是我把视频传上网上，嗯、不火、啊。 你幸亏没说你的最大阻碍是我， 哇，对、啊， 那个我又回来了，我是神秘巨星啊， 嗨， 哇，真太神秘了。 你想 一直那个 跟机器较劲啊，它是一个非常费时、 嗯、 费脑子的工作。 对，神秘巨星啊，我们点它不出来，是不是比较神秘啊？ 刚才你们聊到哪儿了？说那个社会我家哥是吧？ 对对对， 社会我家哥人狠话不多。 既然说到了神秘巨星，刚才跟大家已经卖了半天关子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我们通过声音先来感受一下。 रात के तीन बज रहे हैं, सपने देखना बंद करो और सो जा. ये कैसी बात हुई अम्मी? पहले कहती हो कि सो जाओ, फिर कहती हो कि सपने मत देखो. सोने जाऊंगी अम्मी तो ऑटोमेटिकली सपने नहीं आएंगे. और अम्मी सपने देखना तो बेसिक होता है, इतना तो सबको अलाउड होना चाहिए. एक लाइन में बता क्या चाहिए तुझे, बता क्या है तेरा ड्रीम? अम्मी हम चाहते कि सारा वर्ल्ड हमारी आवाज सुने. मेरा भी तो यही ड्रीम है ना, और अब्बा को अच्छा नहीं लगेगा. जो कोई भी ये वीडियो देख रहा है, ये मेरा पहला YouTube वीडियो है. मेरा नाम, मैं आपको अपना नाम नहीं बता सकती. मैं नचती फिरा सुपर हिट पसंद आया लाइक करो, पसंद नहीं आया तो टेस्ट चेंज करो. लव यू. 刚刚听到的这是来自说起的这部新电影《神秘巨星》的预告片。那这当中的这个人物，刚才好像赵亮已经说了啊，这里边这个小女孩特别不容易啊， 嗯， 一个神秘巨星。那么这个扮演者呢，也联系到了《摔跤吧爸爸》当中的那个小女孩， 嗯， 其实就是同一位扮演者， 嗯， 非常有意思的是啊，这个赶巧了。特别巧 哦、啊、怎么个巧呢？ 他声音传过来了、 嗯、啊，从那边上了网之后咱们也看到了、 这个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北京电台的一位同事朱云老师呢，他有幸和这个我们这位扮演者叫做 啊塞伊拉沃西， 塞伊拉沃西、 嗯、 以及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做 这个是这名字阿德瓦香登啊， 行，你挺合格的啊。两位 啊， 他都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专访。那么在、 哦、 其实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其中内容，但是呢、二位呢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们对中国观众特别特别的有感情。 嗯 啊，二位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首次跟大家来问好，我们来听听来自电影《神秘巨星》女主角以及导演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伊泽，我是演的是尹子阳。 Hi, my name is 我是晚香灯，我是这部电影的剧作者和导演。我非常非常激动来到中国，然后这一周是我人生中可能最激动的一周。 春节快乐，我是阿贝江灯。 春节快乐，我是在刀心。 你听到了，这个不是模仿的声音啊，这是来自本尊。 啊， 塞伊拉沃西， 塞伊拉沃西， 终于记住他的名字了。两次在中国的荧幕上看到了熟悉的面庞。这个小女孩年龄不大，但是呢，据说这个演技相当不错，而且呢，人缘特别好。 哎呀，很难得啊！刚才聊的时候我就说呢， 刚你听他那个中文学的怎么样？ 还不错，我是塞伊拉沃西， 我让学主持的这个上家啊，西瓜妹给评点一下，刚才他那个中文学的怎么样？ 比我英语好。 啊，这么比啊？对啊，您这个唱歌和摔跤我都不如他，我中文比他摔跤。 而且提前给大家半年了，腊八过了都是年嘛，是吧？ 真不容易哈。这个阿米尔汗从这个摔跤当中，就让我们见识到一个就是能够真实用生活去体味电影的这样一个电影人的故事。他是真实要把自己吃胖啊，把自己变老，然后咱再健身再回来啊。那你说这个女孩呢，她演的是那个少女吉他啊，那在那当中假小子嘛，是吧？也是得来回摔嘛，对吧？ 对。 这个当中完全看不出来是摔跤爸爸当中那个演员，我真的是我一点那个印象都没有了，就是一点也不像了啊。但这次表现我觉得相当棒啊，女孩的情感戏啊，各方面的状态都非常到位啊，真是让人能够移情啊，跟着他这个想成为明星的这样一个梦想去跟随啊。 说到印度电影，可能大家伙都有印象当中的那个记忆的点，哪一部印度电影给你留下过深刻印象？其实对于我来讲，因为很老的人了啊，一想就是那个小辣椒啊，一想就是大篷车 啊，流浪者是吧？ 开玩笑，这名字说出来都是那骨灰级的啊， 一吹破没了，随风而去啊。 那各位， 怪不得我没听过呢， 是吧？ 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对，这问一下自己爸爸妈妈，有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感受。那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说你心目当中最棒的一部印度电影，我们也来回顾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过跟印度电影亲密接触的那个时刻。首先北京文艺广播你要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或者是留言区来留言就可以。今天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神秘巨星啊，他因为是在阿米尔汗从摔跤吧爸爸之后的这第二部，那么追溯到当年呢，其实他第一次走入中国广大观众的视野应该是从三傻大闹宝莱坞开始。 哎，确实啊，这个刚才我们聊那部电影让我更新了啊，简直是把我的数据库刷新了一下啊，真的没有想到哈，印度电影这么好看，而且距离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带来的思考就是这么样的深刻啊。 这个商家是不是对那部片子也有印象？大概是几岁的时候看的？ 我记得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刚上初中吧，刚刚上初中。 我说没记错，应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对，所以就是给我以后的这个学习生涯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 这部电影对你有这样的影响力吗？ 对啊，真的有，真的有。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唱歌跳舞这种艺术方面的东西，所以印度电影它有这种元素在，就一反一般的中国电影当中只是叙事的那种方式嘛，反而给我耳目一新的情节和我对它的喜欢， 所以 把我带进去了。 他的宝莱坞就是你的大篷车啊。同样是对你们的少年青年时代啊有这样的影响。 然后他的这个主题一关于这个学习和教育问题的这个主题一立出来，我就觉得对于当时的我的心智来说，其实是给我很早的立了一个目标，告诉我去想清楚自己以后如何去学习，学习的方法是什么，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好，我们把重点就留在下半时段，一会儿到底这部电影给西瓜妹严尚佳留下了什么样深刻的印象，我们通过他的声音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从晨光熹微到 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5.9，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五环晋源桥到杏石口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由北向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33分，欢迎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各位。 这个跟机器较完劲之后，接下来咱们是重头戏放在了下半时段。今天的巅峰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西瓜妹严尚佳，再次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刚才在上半时段努力的观察了一下我们平台上的这个反应啊，我就发现跟我一样啊，成熟稳重啊，落落大方的朋友有不少 啊，是吗？都没来。 我就想说了，有没有西瓜妹难住了你？你今天也可以报复一下的这样的朋友，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啊？ 啊， 今天我们的平台上是不是也可以来，我们来反攻倒算一下，是吧？ 点儿 啊， 感叹号，就我们这个朋友们名字都比较特别哈， 啊， 有点点点儿，也有点点点加感叹号啊。这位朋友说，不淡定了，不淡定了，请来名人了。 难道不是平台上都在问谁呀、啊？不认识， 谁 没听过。 这个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啊，来自各个这个行业、各个领域，所以呢，答题的朋友可能也有不少。因为你知道，我刚才跟赵亮说，我说我昨天晚上答题答到2点，不过不在你们那儿。 嗯， 头脑王者。 好嘞，走了，散席了。 很多朋友可能最近的时间都对这个知识答题非常感兴趣，当然希望为今天到节目当中呢，除了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他的电影观之外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到最近的一部电影《神秘巨星》以及更多朋友所提到的你心目当中你印象深刻的印度电影。 哎，这个私下里跟西王妹聊天的时候啊，他说这部电影其实他没有觉得那么的好，是吧？至少不如三傻，是吧？ 对对， 您吐槽一下， 这样就暴露了。 吐槽一下吧。 好了好了，我本来就是不想说的，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我看《神秘巨星》的时候，我看到前两分钟、下十分钟的，我都能猜到，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剧作方面的套路，我觉得用的比较多。就是他太按照平时我们会猜到的一些常理在铺垫这个剧情了，包括就是最后 所有的嘛，包括机场那一幕。 啊，对， 他妈妈的反转， 是就是他一定会一点一点往上推，然后让妈妈在某一个点高潮点爆发出来，包括甚至最后那个神秘巨星到底指的是谁，我其实也都猜到了。 那也就是说，你刚才你是对这点是信服的，也就是他一点一点的累积情感到最后的爆发， 对， 这一点其实还是做到了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影评在说那个啊，这个转折转得太生硬，觉得这个当妈妈的这个角色，他好像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或者说并没有那么的表现出来他今后要做的事情。那他们就觉得这个反转有点太突然。我昨天就特别想在这个平台上说一说我的观点，就是刚才西方妹也提到，其实这个我觉得情感的这个累积是一点一滴叠加出来的。其实你看到他的每一次他那个表情的转换，他的反应事实上都比前一次要更痛苦一些。那到最后这个反转我觉得是合理的，只不过你刚才提到了说这种套路呢用的太多。 对，是。 这个作为商业片呢，它有一定自己的这个规律哈。因为我们现在作为这个电影观众啊，实在是看了太多的电影了啊，所以这个被套路呢，也就是说它必须要特别的在自己符合自己这个影片的一些这个规则和规律的情况之下，还要有所创新，才能够再让我们大呼过瘾，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啊有新意，或者是能够这个入戏投入其中。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要求啊。 那么要问问二位了，你们觉得三傻对于这部片子来讲，它可能要高出的那个阶段啊，高出一个段位高出多少来，是不是三傻就给你们感觉是没有那么的套路？ 我的感觉是三傻他从自己这个一个教育问题吧，就是说这个延伸到整个社会层面呢，它其实它的容量会更大一些，层次更丰富一些。那么这部电影其实《神秘巨星》呢，它毕竟它还是跟这个明星梦想有关哈，这样的一个级别，其实我们对题材也比较熟悉， 所以三傻其实它更丰富，而且它更深刻一些。 对，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三傻来得早，所以 就是我还没有吃过见过， 对对对，所以他第一个冲入到我的视野当中，必然会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为前面没有别的一个比较和铺垫嘛。然后第二点呢，是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我觉得他的普世价值会更高一点，因为教育问题的话可能是全球各个方面都会面临的，但是比如说父权啊，还有印度的一些比较国家个性化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 的东西， 国家风格多一点。然后第三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它里面的感情线会更多。三傻里面它又有师生情、爱情、亲情、友情，但是可能巨星里面更多的就是讲亲情比较多一点。 而且三傻有一个特别特别独特的地方，连生孩子都有了啊！ 对对对对对，是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一段，这是其中高潮最精彩的那一段。 你把洗衣桶拿来，南城。你快看看婴儿的头露出来没有？快一点，兰州，快呀！快看呐！ 快看吧，快点！ 没有看， 莫德，继续用力！ 莫德， 他好像太累了， 快叫醒他！如果他再不用力，就会出人命的。 需要一个助产器。 他们上哪儿弄助产器啊？ 什么助产器？你快说，怎么用？ 等一下。如果产妇过于疲劳，无法顺产，就可以借助于助产器助产。 将吸盘置于婴儿头。 好了，我的问题来了，后来他们这个助产器是用什么样东西改装的？二位还有印象吗？ 忘了。 这个各位在 想不起来了。 当年看三傻的时候，这一幕我觉得特别惊人，就是后来看到这个助产器，其实是他为了把婴儿要用一种外力吸出来嘛。 嗯。 那么我已经讲到一个字了，叫吸，它就叫做吸尘器。 哦，想起来了，是 对对对， 当时可把我给吓的。 这个片子确实给人冲击力挺大的。那我也说到了。来自今天我们的这个西瓜视频的西瓜妹呢，她觉得三傻对她的影响挺大啊，有深刻的一些作用。这部片子呢，其实当中有一些段落呢，她还记忆犹新。 嗯，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段落，我先给大家来听一听《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有一段啊，他是说到教育问题吗？教育问题离不开就是考试啊，是吧？ 嗯， 要复习啊。你有时候复习了，你不见得考得好啊，是吧？ 然后 有些人就会做一些事情啊， 这是常态哈啊，做一些什么事情？你说走嘴了啊？ 比如说，这个。偷偷的把卷子拿出来。 好 啊，这个偷试卷的那一幕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先听听原版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马上就会听到来自西瓜妹她的配音版本。 哎呀，害羞。 来，先听听原来的声音。 嗯， 嘿， 嘿嘿嘿 嘿，你在这儿干什么？ 嗯嗯， 小心点，小心点。 嗯， 哎， 嗯， 你喝酒了？ 是的，我喝了好几瓶了。 好几瓶？太多了。 我要张张胆。 为什么？ 偷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病毒办公室的备用钥匙。考卷在有红色封口的信封里，我爸这次亲自出题，他要准拉肚。快去啦！ 你疯了吧？这是在作弊啊。 刑场和战场是非常公平的地方。你告诉我，你真觉得结完诗鼻子会碰在一起吗？ 这是西瓜妹在今天我们直播当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有三个选项。你真的觉得接吻的时候鼻子会碰在一起吗？这是在原片当中的一台词。 嗯， 我先不告诉你们它是谁配的音，原版是谁配的音，然后我们马上来听一听西瓜妹对这一段的挑战，好不好？ 嗯， 那么在今天的我们巅峰会叫我最有戏，我们来看看西瓜妹是不是最有戏的一个，来听一听三傻大闹宝莱坞披亚由西瓜妹严尚佳配音。 嗯， 嘿，你在这儿干什么？ 嗯嗯， 小心点，小心点。 嗯， 哎， 嗯， 你喝酒了？ 嗯呐，我都喝了好几瓶了。 好几瓶？太多了。 我要壮壮胆。 为什么？ 偷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病毒办公室的备用钥匙。考卷在有红色封口的信封里哦，我爸爸这次亲自出题，他要整拉肚。快去啦！ 你疯了吧？这是在作弊呀！ 哎呀，情场和战场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地方。你告诉我，你真的觉得接吻的时候鼻子会碰到一起吗？ 是一个穿越吗？ 那个前面那个嗯呐，真的是非常带有中国风情。 真是我得问一下了，是因为来自赵亮的指导，所以有一个嗯呐吗？ 没有， 欢迎加入戏精兵兄弟。 而且一开始给我们感觉是这东北的皮亚来了，是吧？ 哎，对啊！我说这个电影这么有代入感呢，是不是？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西瓜妹严尚佳挑战我最有戏。我们说到四点有戏的这个环节，大家可能慢慢就会熟悉起来了。在这个片段当中，他挑战的是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皮亚的这个角色。现在我可以公布刚才那个答案了吗？皮亚的原来的配音是谁呢？他的名字叫汤唯。 啊，是汤唯，师姐配的呀。 Yeah. 哦，那学习不是挑战，挑战不了。学习。 我揭晓这个答案之前，真的你们都不知道是吧？ 真的不知道， 真 不知 道。 因为他的声音不是其实挺有特点的嘛、嗯，但刚才可能是因为 但演员在配音的时候， 感觉就 他要去找那个抗那个声音。 这个我们平台上也很活跃啊，这个朋友们对印度电影都有自己的看法啊。DODO 他说呢，我的印象是一个 你能不能念嘟嘟 啊？嘟嘟是吧？啊，这一般大写的就不拼在一起。 知道我这个印象从哪里来吗？ 啊， 神奇心灵小男孩叫什么？ 哦， 咕嘟 咕嘟 咕嘟，太可爱了，那个小弟弟 啊， 真太可爱。 你们看过去年那个雄狮吗？ 哦， 印度人叫咕嘟的挺多的。 哦、 雄狮的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他的哥哥就是已经为了他去世的那位 啊， 就叫咕嘟， 就叫 他到哪儿就叫咕嘟 啊， 咕嘟。 那是因为他们爱吃咖喱吗？咕嘟咕嘟的。 来，我们说嘟嘟是怎么说的？ 嗯，嘟嘟说呢，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戴墨镜的大叔开着敞篷吉普车，然后吉普车飞了，大叔直接跳下来站在了地上啊，接着拿出枪就开始和对面火拼啊，好像还有徒手把对面的人从吉普车拖出来的这个镜头啊，忘了是哪个电影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印度电影啊。另外就是你像这个功夫瑜伽了，好像跟印度有关啊，一言不合就跳舞，简直无奈啊。我们说的印度电影的两大特点，一是歌舞，二是开挂，是吧？就是开了外挂的这个印度的一些动作片啊，确实是有这样特点的啊。 还有刚才在我们的留言部分呢，小齐说了上周在电影院已经看完《神秘巨星》，他觉得确实是一部制作很纯熟的商业电影，但也因为是商业片，于是就造成部分人物的略微脸谱化。 是。 他提到的例子是比如女主角那个像野兽一样狂暴的父亲，而剧情也在转折的时候呢有点想当然，比如说很难想象女主角的妈妈在丈夫暴力重压之下那么多年却对女儿那么的开明并保持那么阳光的一个心态，可就是这么开明的一个人到后来啊后期又突然变得束手束脚彻底保守。此外就是阿米尔汗虽然是本片的笑点担当，但他整体的搞笑基本都来自于这样一个设置夸张的角色，自身的有些信马由缰，特别是他那一首歌一开始的更像、啊、 我当时在就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全程就在跟朋友学这个，把我朋友逗了一路、我觉得 你们早说让你配这一段了 特别可爱阿米尔汗那一段，他不是片尾还有个彩蛋吗？ 对，把那首歌 笑的 还是用他那个方式演绎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小齐的最后评价是说整体这部片子仍然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值得看。我也是这样的看法啊。刚才说到了三傻大闹宝莱坞，其实还有一部电影就是我们上半时段张亮也提到了，和我们的严尚佳共同回忆起了我的个神。其实后面还有我的个神呐、 我的个神呐、 我的个神呐、 其实这部电影的最早应该它的名字可能就是叫 PK 或者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男主角就叫 PK。 对对，是 PK, 外星人嘛。 外星人 PK。 PK 呢在这个中文版的配音当中大家还记得是谁给他配的吗？ 哦， 有没有印象？ 王宝强、是吧？ 对对对对啊，许三多的声音。 对，我觉得这个阿米尔汗以后啊，应该固定让王宝强配音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是不是？太可爱了。 那个商家有没有听到过王宝强配音那个版本 啊？我有一点印象， 有点印象。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特别跳戏，脑补的全是王宝强的表情， 是吗？我觉得特别贴合。戏精， 我们再拿来开心一下，听一听其中的这么一小段儿。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拿回我的钱，收了钱却没给我办事儿。 不不不，等一下，我看到你刚才在拿出钱之后又放回去了一些，是吗？ 我只想取回当时注册用的200卢比，多余的当然要放回去。 尼德，你在哪儿？快点过来接我，我没钱回家了。现在再跟你细说，别问了，快点过来吧，我就在大寺庙的门口，拜托，拜托，求你了，谢谢。 给你收下吧。 什么意思？ 拿你打车吧，你要回家。等我看到回不了家的人，我会感到很难过的。 等等， 我只有这么多了，一分钱都没了。 不，我不能收下。 为什么？ 那你也得回家不是吗？没钱你怎么回呀？ 就算有钱我也回不了家。 为什么？你住哪儿？ 我一般都住在庙旁边的石阶上，但这几天雨下得太大了，